天地有正气，烽烟打嚟遇咗你。咁啊，希望各位网友咧，而家我哋有呢个烽烟嘅功能嘅，咁所以咧，大家喺节目时段咧可以打嚟24404088， 系啦，24404088，咁啊，同我哋一齐倾下，分析下你哋嘅心路历程啦。 系啊，两个人做节目就好闷嘅，不过加埋你一齐参与咧，希望我哋天地有正气就更加好睇啦，遇咗你噶。 贯彻声嘶力竭，继续青筋暴现，身体力行，隔空发功，郁敏踩墙，现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最新的消息呢，就因为有网民发动一连三日即係喺机场进行呢个反修例示威啦，咁其实嗰个就佢个叫接机行动啦。咁我哋睇返上次嘅经验呢，其实嗰个秩序係非常之良好嘅，係咪？咁即係正如我头先所讲，除非你摆啲防暴队喺度对付啲示威者，咁係唔係都放下催泪弹，咁就机场就一定係大乱㗎啦 ,ok? 咁好啦，咁边个负责先，係咪？咁而家呢個機管局咧就宣布咧，就話喺一號客運大樓，即係 Terminal One 咧，就要實施進出嘅管制安排啊。咁呢個進出管制安排具體係點樣做咧？咁而家初步知道嘅咧就係話，禮拜五、禮拜六、禮拜日三日咧，呢個進出管制安排就係話咧，要持有24小時離港機票。或者登機證的離港旅客，或者有身份證明的機場員工，才可以進入一號客運大樓登記航段。咁呢度真係有啲問題喎！屌咧，我機票登機證係要入邊 check in 先有嘅。 係啊， 咁係咪喺出邊 check in 咗，或者喺個即係喺網上 check in 咗，跟住我要揸住個手機，即係俾你去睇，係嘛？咁先叫做。係嘛？叫做係 入得去， 係嘛？咁嗰啲有身份證明嘅機場員工嗰啲，咁大家你明白啦，個個都有個證啊，係咪？咁啲旅客啊，咁即係點啊？咁好啦，進出喎，咁出咧，咁佢落機唔準佢出啊？你落未？好混亂，咁咩人維持秩序咧？咁你就係靠機場啲保安人員嘅啫喎。 唔係呢個關鍵嚟啦，而家係咪警察去做呢樣嘢，定係機場保安人員？ 唔係，而家佢講就一定係機場保安人員㗎啦，冇可能警察㗎啦。如果係警察，就一定係天下大亂㗎啦。係咪？即係如果警察有全副武裝防暴隊帶曬 頭盔， 屌你有冇衝曬入去？嗰啲旅客驚你啲防暴隊，又唔會驚啲示威者，大佬係咪啊？好簡單啫嘛，呢個做法就係嘛？咁無論係邊種做法都好啦，咁而家即係呢種做法就係智障嘅做法嚟㗎嘛，係咪？嗰個係國際機場嚟㗎嘛，咁呢個就係一號大樓，係咪？咁一號大樓就梗係最多人啦，咁嗰啲示威者唔會二號大樓㗎，大佬係咪？嗰啲主要嘅航班全部喺一號大樓進出㗎嘛，係咪？即係如果去到呢個地步嘅話，咁就係係咪因為要響應呢個港澳辦嗰個講法咧？係咪即係不能夠再亂啊？咁咪有呢啲有效嘅措施啊？咁咪要做係嘛？咁不如戒嚴啦！屌， 唔係我諗極都唔明啊，點解你唔戒嚴嘅而家？ 戒嚴啦，不如 唔係乾手淨腳啊嘛！你樣樣嘢都唔使煩大家係咪？唉，夜晚黑10點以下唔准出街係咪啊？ 咁我哋梗係唔歡迎呢種做法啦，大佬，係咪？要呢個侵犯人權咁啊，大佬！而且香港而家未到戒嚴嘅時候啊嘛，咁如果真係戒嚴嘅話，咁真係唔爭在宣佈進入咁緊急狀態啦，再唔爭在就揾埋解放軍入嚟啦，係咪？屌周圍整啲 roadblock 唔係差佬嚟嘅，解放軍嚟嘅，咁啊嚇撚到啲瀨尿唔敢示威咯，係咪？示威開槍咯，啊，做唔到啊嘛，你估唔撚想做啊？係咪？佢而家要做嘅咧，就係靠啲差佬嚟嚇你，動不動你任何示威，第一我就唔批准，第二我就打，係咪？ 第三拉到告， 第三就即拉即告，拉撚咗嗰啲白衣人，嗰啲黑社會就一個都唔撚告，係咪？ 擺明係大細超做撚埋出嚟俾你睇嘅。喂，全世界唔撚信你嘅，而家係係咪？唔好話香港人唔信你，香港以外嘅人都唔信你嘅，係咪？好明顯噶嘛，係咪？嗰日拉49個告45個44個告呢個暴動，即拉第日即刻上法庭。嗰啲白衣人啊，分幾陣嚟拉，拉撚到而家都未一個都未告，仲係用非法集結嚟拉添。嗰、那個係暴動嚟嘅，屌你諗乜非法集結？嗰、那個係有組織有計劃嘅暴動嚟嘅，恐怖襲擊嚟嘅嗰個係。屌你諗乜應該用香港即係對付恐怖分子嘅法例嚟對付呢班人嘅？非法集結，屌你老母！你根本就已經係唔撚公道啊嘛，係咪？你呢種唔公道嘅做法，你係激起更多嘅民憤啊嘛！呢、這個已經係常識嚟㗎啦，大佬都唔使我哋講嘅啦，已經係係咪？即係我哋翻翻頭先，我要講嘅就係、是、你話要止亂制暴，而家亂喺邊度先？即係我三番四次都唔怕沉講嘅，亂喺邊度先？個社會混亂不堪。动荡不安，我哋出街觉得有危险，系咪？我的生活完全系屌冇保障，系咪？我哋嘅财产、生命、安全全部冇保障，系咪咁？系咪到呢个地步咧？因为有人搞暴乱，有班暴徒到处屌你老母奸淫掳掠、杀人放火，系咪咁咧？唔系啊嘛，而家所有嘅香港市民都好清楚噶嘛。你執逃人之手而問之，香港而家咪到咗一個暴亂嘅時代先？香港而家嘅亂局係邊個造成嘅先？你答撚咗呢啲問題先啊嘛！物有本末，事有終始。你嘅罪魁禍首，而家有共產黨撐撚住，日日縮喺個禮賓府入邊，係嘛？而家靠啲警察每日開記者會。然后啲警察冇受过训练，开记者会点捻样开？喺度鸠噏当秘笈，好多嘢唔应该做嘅又做，系嘛？示范点样使嗰啲即系激光枪，或者叫雷，即系呢个雷射枪，或者叫观星笔，示范佢点解有杀伤力？嗰啲杀伤力系任何一种物件都有可能有呢类似嘅杀伤力，又要攞出嚟示范。咁你要用咗先算係啊，大佬。 嗰、那個證物嚟嘅，大佬，而且嗰個係 嗰個未必係嗰支嚟嘅，佢點解啲相同類型嘅？如果用嗰支就仲戇鳩啲嘛？ 唔係，即係攞嗰支啊！而家證明係攞咗支。 應該唔係嘅。如果你要你告咗佢嘅話，嗰、那個係證物嘅，點會攞出嚟用咧？屌多鳩魚嘅，屌你啦！咩？如果咁樣，佢點冇可能我哋你説一呈堂個辯方律師就話：屌啦，我唔接受呢個證據㗎啦，係嘛？咁啊，嗰個唔係啦，梗係點會係嗰個咧？即係有啲人呢度有啲人同我講話。喂，系咪嗰支槍啊？我覺得好撚懷疑喎、啊。如果真係嗰支槍，即係證明啲差佬真係好撚閪喎，真係，係嘛？柒撚到爆喎、啊，真係，係嘛？有一個今日打電話俾我，因為問佢偷龍轉鳳啊，嗰支係灰色，嗰支咩藍色嘅？原本嗰支學生嗰支唔係嘅，佢攞第二支嚟當學生嗰支。咁我解釋俾我聽，我話我講常識啫，從常識而論，你攞撚咗佢呢啲咁嘅所謂嚇、啊，即係。嗰啲觀星筆啊，或者雷射槍， 裝個電池上去添， 係嘛係嘛？你要裝喺埋個電池上去，係嘛？仲有嗰啲已經係證物嚟噶嘛？係咪啊？咁你點去攞呢啲證物出嚟做示範咧？係咪啊？咁你記者會嗰啲警察唔撚識答呢啲問題嘅咩？咁你唔撚答呢啲問題，咪俾人誤會就話呢啲就係屌你就係嗰啲證物咯？咁我哋從法律嗰個角度嚟講，你問下啲律師啦。我屌你咩！你擺撚住咪包頭包撚住噶嘛？攞啲白粉出嚟屎吸，屌你老味真係，係嘛？手撚到啲 cocaine， 攞啲 cocaine 自己出嚟索啊！是咪嗱嗱呢個毒品嚟噶？咁樣樣啊？白撚痴啊！智障你全部都係，係嘛？即係呢個動作本身嚟已經係好白痴噶啦！你只不過已經喺度打宣傳戰，想話俾市民聽，喂。呢条僆仔买几廿支呢啲笔，屌你谂到就爱嚟对付差佬嘅 ，OK 系嘛？而且佢真系有杀伤力嘅，照我只眼会盲嘅，我已经牙签都笃捻盲你啦，屌你老味真系系嘛？即系要做呢样嘢嘛，做宣传，做宣传战啊！而家系打宣传战啫嘛， 民工 呢个系民工啊嘛，系咪？除咗武客嗰啲都唔系武客，成日集真系揼你噶嘛，吓咩啫？屌你真系系嘛？所以你话即系 一隊警隊墮落到咁樣，係咪？當你做咗政治工具之後咧，你就一定係墮落嘅。當你對警隊做政治工具之後咧，你就已經冇咩公正可言，你嗰個執法嘅權威係冇咗嘅。全世界都係咁嘅，我要話俾大家聽。當個警隊淪為政治工具嘅話，包括法庭都係。當佢淪為政治工具，或者俾人覺得佢係政治工具嘅話，佢嘅公信力同埋權威就蕩然無存。所以如果你靠佢哋嚟行使公權力對內維持個社會治安，咁就已經係唔 work 嘅啦，係咪？因為當一隊執法嘅警隊或者行使公權力嘅機構，係咪？佢已經逾越咗個權力嘅界線，係咪？佢嘅公信力係已經冇咗嘅。即係大家可以喺個畫面度睇到，就係話，喂，你鏗槍集拍嗰啲影片，佢係用嗰啲閉路電視，係嘛？嗰啲真實嘅圖像嚟嘅，係嘛？某時某即係幾多點鐘啊？幾多分幾多秒？喂，你啲白衣人聚集準備去揼人嘅時候，部警車喺隔離，係嘛？喂，呢啲有得作嘅咩？屌你老母真係嚇！呢啲有得做圖嘅？冇噶嘛？呢、這個就是事實嚟噶嘛，冇得抵賴嘅呢個係， 所以咪答唔到咯， 係嘛？ 所以亦都唔答咯，選擇。 喂，呢啲大家睇得好清楚噶嘛，你唔同喺網上而家放啲假消息啊， 係 fake news， 係嘛？或者啲網上好多假消息噶，所以要靠大家啲聰明嘅智慧，即係屌就去判別分辨邊啲係真邊啲係假，係嘛？要做 fact check 係嘛？網上即係我哋不必諱言。